眼睛。 身边，他的生命有风险， 他的烟有种东方味，他的泪有种西方味， 他的笑好像让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他陶醉， 他的话刺痛了我不说， 心只剩一半不能继续，留下我在独自哭泣，伤痛一句我早已没有勇气，我的心只剩跳动不再有你，忍住眼泪不再怀疑，拥有的只有我没有你的未来日记，半夜三点你没有在身边，不知不觉我又开始在想念，童话故事的情节已不见，记不记得初吻的地点，他的身影又浮现， 他的烟有着东方味， 东方 他的泪有着西方味， 西方味， 他的笑好像让全世界都大声喧嚷为他陶醉。 Don't.

来呀到如今也有深也有明，只能怀抱几弦琴，叹一句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。我有一段情要断音讯，害羞的红

笑我，并非随便就说一声，经历爱太深，决定爱下去，情非得已。 是最